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当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的，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享受到安息，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也愿你来吸引世上的人来归向你，也愿你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社会里面，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各种不同的问题，而且我们家庭里面各种不同的问题，都是因为人堕落所带来的后果，也因为你爱子的救赎，让我们今天走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能够有盼望。愿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也把我们这里我们家里面有不同难处的，我们求助你自己来恩待我们，来怜悯我们，愿你的救恩领到我们，完完全全领到我们家里面，我们当中有配偶，还有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愿你在他们心里面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把一切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二次，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看看到底今天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看到在亚当夏娃人的祖先还没有堕落以前，人的生活是美满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可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违反上帝的诫命，他们抵挡上帝的旨意，结果人堕落了。那人堕落了以后，人所有的患难都是因为堕落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我们这几次是具体的从圣经里面看堕落对家庭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堕落带来的给人所带来的起码有婚姻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隔阂的问题 ,alienation。这个隔阂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就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隔阂，他们没有办法来坦诚的对待他们的这个配偶，坦诚的来对待别人，那这个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尤其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 intimacy。 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使亚当夏娃里面他们有 guilt， 有内疚，那这个内疚就产生了这个责怪，所以当神去问亚当是不是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责怪上帝，然后责怪他的这个配偶。那今天我们上一次也看到，我有这个福音给我们，有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个义，那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里面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问题，认识到这个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的这个遮盖我们的这个 nakedness。那耶稣基督的死也拿去了我们里面的这个 guilt， 我们的这个内疚，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我们里面自己的问题，也靠着圣灵的这个能力来开始修补我们破碎的婚姻。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看看从这段圣经里面到底人犯罪以后对家庭、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整个人生所带来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福音怎么样今天来挽回我们今天这个破碎的这个家庭或者破碎的这个婚姻。那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罪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养儿育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十六节里面这样子记载的这个十六节，我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那上帝就开始对人对上帝的这个悖逆就产生了这个就宣告了这个审判。那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又触犯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圣洁，所以今天宇宙公义的这个神，那他需要来对人所犯的这个罪，对人对他的这个背叛来施行这个审判，施行审判的结果，那就产生了人的这个患难。那当上帝审完亚当以后跑来审夏娃， 那上帝对这个不要，上帝先审判夏娃，因为夏娃先犯了罪。那上帝跟夏娃说什么呢？三章十六节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那什么叫做怀胎的痛苦？其实这个怀胎的这个痛苦，并不是说这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这个产生反胃的这个现象， OK， 不是这个 morning sickness， 不是指这个东西。那怀胎的痛苦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怀胎的痛苦，怀胎是整个养儿育女过程的第一个起点而已，一个 beginning point。 那怀胎的痛苦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代表整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痛苦。那上帝继续跟他讲说，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所以人跟其他的这个动物就不一样，在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是其他动物没有的。那我听这个有一些医学家说，人经历当中经历到最痛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生孩子的时候经历的这个痛。当然这个是在没有发明这个 epidural 脊椎上面打麻药的这个科技以前。那如果今天人没有犯罪的话，这个生孩子，女人生孩子就不会成为这样一个痛苦的这件事情。那现在为什么神跟这个夏娃这样子惩罚他呢？为什么上帝现在告诉夏娃说，你整个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现在变成一个或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会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而且今天这个增加怀胎的这个苦楚，这个养儿育女这个苦楚，不只是肉体上面的 physical， 而且 emotional， 心里面的很多这样痛苦。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子的方法来宣告他对夏娃的这个惩罚呢？因为在二十节里面，圣经这样子讲说，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他是众生之母，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母亲，是这样的。那个母做一个母亲养儿育女，这个是生孩子这个事情，是上帝给女人唯一能够做的，男人不能做的事情。OK。所以男人我们没有办法来生孩子，这个不论你多能干的话，那可是现在养儿育女这个事情本来是件好事，那现在变成一个痛苦的这个来源。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凭着良心讲，这个孩子的问题，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对母亲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对父亲的影响啊，我们凭着良心讲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譬如说了，这个孩子生下来，来夜里在那边哭，要喂奶，要去换尿片，那谁起来干这个事情啊？我做过几次，不过次数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母亲起来在替他换尿布。哎，那孩子生病了 ，baby 生病了，其实 baby 生下来其实六个月，头六个月还好，过了六个月以后呢，就开始这里病那里病了。那 baby 发烧了，婴儿发烧了，谁在那边牵肠挂肚的？是这个母亲 ，OK， 是这个母亲。那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进了学校，他到了青少年期间呢，头痛的事情很多，那谁在那边劳心啊？是母亲在那个地。他将来结了婚了，开始找对象了，哇，或者出去读大学了，那你要担心了，尤其是这个女孩子的话，哎，将来这个他是长大了，谈恋爱失败了，这个心里面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那母亲的时候头很大了，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辅导他。那再下去结了婚了，跟这个配偶两个人感情不好，婚姻出问题的话怎么办？那又要是在那边操心着这个事情。结了婚以后他不肯生孩子怎么办？或者是他想生孩子生不出来怎么办？这个都是很大的。万一生出了孩子，结果生下来有这个 defect 怎么办？ 有遗传病等等，这些怎么办？如果是低智能的，或者是其他有这个 special needs 怎么办？自闭症怎么办？所以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这个所以有一个牧师讲，这个跟这个刚刚生下来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讲，说从此以后，你已经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了。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活在世界上，我们养儿育女本来是一件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人堕落的这个结果，就产生各种不同的问题，一辈子要替他去操心。那这个东西对母亲的影响特别大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女人的这个惩罚，因为女人的她的心、她的焦点、她工作的场合是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出事情的时候，孩子出事情的时候，对这个母亲影响最大。那今天这个女权运动的这个结果，那今天很多姐妹她们有 full time 全时间在外面的工作，然后回家也要照顾孩子，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她们在承受双重的惩罚， OK double punishment。 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心里面想着家，然后孩子的事情，然后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又觉得对公司有亏欠，的东西该做的没有办法去做好，所以人就这个活在这样子的这种 struggle 里面，这种挣扎里面。这个是现代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所带来的其中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如果我们的妻子在外面她有 full time job 的话，我们要特别来体谅他们。这个，所以这个是神对女人给他们这个惩罚，夏娃犯罪了以后给他们这个惩罚。那男人在后面，我们等一下去看这个男人的。那今天我们人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咒诅里面，我们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有养儿育女的时候，有 children problem， 这个东西不是自然形成的，这是上帝对人审判的这个结果。那今天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来停止这件事情啊，因为一定要上帝停止他对我的这个审判，我的患难才有能够结束。一定要上帝停止他对我的审判，我的儿女的问题才能够开始，我跟他们破碎之间的关系能够开始，才开始去弥补。那要上帝公义的神停止他对我抵挡他背逆他的这个人罪人的这个审判，不是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天父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来挽回他对罪人的这个审判。那唯有当这个我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往上帝不再对我审判的时候，那我今天才有机会，有这个可能开始来修补我跟儿女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遇见了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所以福音让我们看到什么？福音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当上帝跟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不只是这个拯救的人在他的约里面，而是这个他的孩子也在这个约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当上帝拯救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也是在这个约里面，我不只是你的神，并且是你的后裔的神。那我们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只是今天耶稣拯救我这个个人而已，而是这个救恩要临到我们的整个家庭。所以我们的孩子这个有一个福气是我们自己大部分的人没有的，我们是大部分在这里的人，如果信了耶稣是第一代基督徒，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我们父母亲没有信耶稣。那可是我们的孩子的话是在神的约里面长大，一个基督徒的孩子，他从小在这个神的约里面长大，那这个不是说他一定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他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他从小有机会，他来教会来上主日学，来有神的话来光照他，他有机会来听讲道，他在家里面有机会来看到这个福音的见证，这个是其他的孩子所没有的，这个是世界上的这个孩子所没有的。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大部分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的这样子这种恩典。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说，他说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这个救恩。当然他自己长大了以后，他自己有这个责任来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他自己需要认识到自己这个罪人，自己需要接受耶稣的这个救恩。可是在从小能够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能够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所以今天我们啊，这个在上帝的面前，当这个我们落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当我们的这个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是上帝对人犯罪出来带来的这个惩罚，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唯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才遮盖我们来挽回这件事情。所以罪所带来的后果，第一个是养儿育女这个带来各种不同的这种问题。那第二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造成夫妻之间的冲突，造成夫妻之间的冲突。曾经这个有人这个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啊坟墓，呵呵，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啊，为什么很多人是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的，这个走在这个礼堂面前，在神的面前来结婚，20年以后成为一对怨偶啊？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当初是谈恋爱结婚的，可是搞到最后他们后悔，他们今天是在婚姻里面？那16节下半节给我们一个答案，一部分的这个答案。那神跟这个夏娃讲说什么？16节的下半节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妻子恋慕她的丈夫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啊？啊，自己的丈夫应该是好事情，对不对？她如果去恋慕别人的丈夫，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恋慕自己的丈夫是好事情。可是你看到上下文里面，你看这个是上帝对夏娃的惩罚啊，这个不是祝福，这是惩罚。为什么恋慕自己的丈夫，他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惩罚呢？因为这个恋慕这个字，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特别的这个意义。OK， 这个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第三章再往下，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全世界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他们生了儿子，在第一个家庭里面就产生了谋杀这个事件，凶杀的事件 murder。 那谁杀了这个谁呢？我要夏娃的这个大儿子杀了他的小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作为母亲你的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生了这两个儿子，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杀掉，而且这个杀是出于嫉妒。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这个大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可是该隐还没有犯这个罪以前，还没有这个杀人以前呢，上帝就警告他，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上帝跟他讲说，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是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警告他，这个罪就在你的这个门口，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缠住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这个恋慕，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新译本翻译成说，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在和合本是这样的翻译，和合本翻译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缠住，所以恋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恋慕这个字有缠住的意思，有控制，有捆绑，有这样子的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当上帝跟夏娃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控制你的丈夫，丈夫却要管辖你 ，lord over you。好，那这个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上帝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亚当夏娃，这两个人是个 perfect team， 最完美的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有他上帝要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个男人跟女人是完全平等的。 那每一个人，男人跟女人都有上帝要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的这个角色，搭配之间的关系，现在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就产生了叫权力斗争。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女的这个妻子要控制她的丈夫啊，这个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妻管严，是不是 ？OK， 这个女的要控制她丈夫，这个丈夫却要去管辖她啊，这个就出现了问题了。所以双方都被自己的私欲，对，是 evil desire 里面的这个私欲所捆绑。那今天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婚姻之下，你说婚姻会不会出问题呢？如果你都想控制对方、掌控对方、征服对方的话，会不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今天有很多的问题，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问题。那其实没有婚姻，没有到婚姻以前，已经有，就是有的单身的弟兄跟我讲啊，姐妹跟我讲，他们已经受到这种压力。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不敢谈恋爱。一开始约会呢，对方就要开始要掌控你，就对你有很多的要求、盼望 expectation。OK， 他约几次会的话，他就觉得你应该需要嫁给他等等。那还没有谈恋爱进入状况，他就要开始来修改你。那一结婚的话，那不得了。这个一结婚的话，有的太太就开始在她丈夫身上，有这个长远的这个。思想工作来纠正你这个人。那有一个太太她分享，她说我这个丈夫呢在家里面，这个他这个抽屉开了以后就不关的 ,OK, 那个厨房里柜子打开来，拿开了杯子以后，这个门就不关上去了。但是我一结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这个问题。我就修改他的三十年以后我宣布失败，因为这个人不会改的。所以这个婚姻里面这个互相来这个控制来缠住来管理治理掌控对方呢，这个是一个 perpetual 的一个永远不停止的这样子的一个 struggle。这样的一个 struggle, 所以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在网上看这个新闻，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新闻，这个男女之间谈恋爱，然后有第三者出来了，哎，然后其中受害的觉得受害那一方，就有时候去伤害的第三者，最严重的情况之下就把第三者给杀掉了，等等。那这个是里面的这种嫉妒，然后需要去掌控，然后需要去拥有 ,OK, 啊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人里面的这个私欲，人堕落了以后里面有这种私欲。这个私欲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本性，控制我们各种不同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我们人的心，我们人的 heart, 我们的心堕落了 ,corrupted, 被这个罪来破坏了。那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思念是来自于一个败坏堕落的这样这种心。当时神创造人是要人彼此相爱的，那人堕落了以后是彼此利用。上帝创造人是要人彼此服侍的 ，serve one another。那人堕落了以后是要彼此控制。所以这个是人今天各种不同的问题啊造成的这个原因，在婚姻里面尤其是如此。那今天福音才能够解决我们里面人性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的心，人自己没有能力来改变的。那福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上帝把我们里面这个实心给我们拿走，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上帝用他的灵来更新我们里面这个心。当我们的心被上帝来更新、来重生、来 regenerate 以后，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开始来扮演上帝要我们当初创造人的时候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 所以今天是圣灵才能够来改变我们，那圣灵才能够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上帝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只有圣灵才能够给我们这个力量来扮演上帝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是什么呢？我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不论是彼此顺服也好，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也好，丈夫去舍己的去爱妻子也好，这个是堕落的人我们不可能做到的这个事情。那今天唯有上帝透过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生活，透过这一切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过出神要我们过出的这样子这种生活，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来做他拯救的这个工作。那所以我们看到最造成这个人堕落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人要彼此来掌控，最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我们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头痛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看到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家里面我们会有经济上的问题， financial troubles。 这个婚姻辅导学家统计的结果，他说 95% 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争吵，婚姻里面的争吵是因为财务上的这个问题啊。所以钱财是婚姻里面很多争吵的这个源头。那其实我在当牧师了，有很多时候家里面有问题，很多时候当我去了解家里面问题的时候，我发现的确是如此，很多的表面上的问题其实你追到最后的结果还是经济上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财务上面的这些问题呢？因为上帝对亚当的这个审判，上帝对亚当的审判，那在哪里呢？在3:17，3:17说，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里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上帝对那个夏娃的审判就是他的工作养儿育女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惩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对男的这个审判是什么呢？上帝跟亚当说，地就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那这个地不只是指这个 earth 这个地，这个地是指整个万有，整个 creation， 整个宇宙，整个宇宙现在来跟人作对。那为什么整个宇宙要跟人作对呢？因为人本来的工作就是要治理全地，神按他的形象创造人，要人去管理海里空中的鸟，地上的这个所爬的活物，然后治理啊 the whole creation 这个全地。那结果现在人要治理的对象要反过来跟人作对，那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人反叛了上帝，人反叛了上帝的结果，上帝对人的惩罚就是你现在要治理的对象来反叛你。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不论是我们是海啸也好，地震也好，最近也有地震的这个消息，这个龙卷风也好，台风也好，空气污染也好，地球过暖也好等等，沙尘暴也好，整个万有都是这个万有之间的这个和谐，宇宙里面的和谐被这个罪破坏掉了。那破坏的结果是人今天不能够再掌控它的环境。人本来是整个宇宙万物本来是听人的，人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整个万有的， 那结果人所管理的对象来跟人造反。那人不能够掌控到的环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带来给他带来没有不安全感 ,fear, 不安全感。那其实真正财务方面的这个产生的这种冲突啊，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人里面缺乏安全感。怕没有足够的钱来面对我们退休的生活，怕没有足够的钱来付我们的账单，怕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是被裁掉的话，剩下另外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经济，面对我们的经济的这个问题，怕将来孩子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大学费付不出来，怕我们将来退休的时候这个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已经 bankrupt, 已经破产了，怕我们将来政府没有办法来付这个 Medicare 的时候，我们退休以后我们自己也买不起医药保险太贵了，各种不同的这个背后的经济问题，最后的原因的话就是人这个没有办法来掌控他的这个环境。那人里面有各种不同的 anxiety, 那对某些人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是比另外一些更严重，所以你这个个性测试的结果，如果你里面有一个 S 一个 T 一个 J 的话，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特别的，这个威胁特别大。我就是这一种人、okay? 所以我是 fear of losing control, 很怕这种失去这个掌控环境。那上帝为什么跟亚当这样子讲说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出来呢？为什么上帝用这句话来跟亚当讲这个？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想，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所以亚当的工作是什么？亚当的工作开始耕种土地。好，那如果今天你是耕种，你的工作是耕种土地，然后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头痛的这个问题。头痛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持续多久呢？啊，你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知道你归得了土，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对女人来讲，她的工作养儿育女成为她的咒诅；对男人来讲的话，他出去赚钱，这个赚钱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有他的头。所以平均寿命来讲，如果你看这个统计资料的话，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那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原因就是上班的地方 stress 很大，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这个 killer。这个 stress 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纪最大的这个 killer。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一些形容一个以前没有看过的这种现象。这个是什么？劳累死。Dead on your job, over stress, 在工作上面因为过劳的缘故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这个 dead on your job。 所以今天我们有财务上面经济上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有短缺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这个环境跟我们去作对，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安全感，我们让恐惧来成为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这个心，来控制我们的这个情绪。那福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福音让我们认识到，今天审判我的神已经停止他对我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上帝不只是停止他对我的审判，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样子，约翰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啊，你凡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作为上帝的儿女。今天上帝用他的灵生了我，上帝用他的灵生了我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不只是有儿女的名分，并且我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我里面的这个圣灵就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用他的灵来生了我。那今天我人没有办法来掌控我的环境，那作为上帝的儿女，那我知道掌控宇宙万物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圣经让我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吃果子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整个宇宙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在上帝的控制之下。 而这一位上帝不再是我的审判官，而是我的天父，是我祷告的对象，是我倾诉的对象，是我能够安息的，在安息的这个怀天父的怀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人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婚姻里面各种不同的问题。那今天这个婚姻里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被挽回呢？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做什么，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光景，那神差派他的儿子来成为我们的羔羊，来除去我们的罪孽，来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也知道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当罪来辖制我们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是成为罪的奴仆。当我们里面充满了对未来的这种忧虑、这种浮躁、这种不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可怜的光景，你派遣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把在我们当中我们不同的家庭里面都有不同的困难，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把这些困难带到主你的面前，也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你已经停止你对我们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挽回了你对我们的愤怒。也求助你来在我们的福音朋友的心里面，你来做感动的工作你今天让他们听到你自己的话，你让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你让你自己的圣经来对他们讲话，让他们能够明白今天人所有的患难都是因为我们人与你为敌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求主你自己来打开他们心里面的门，让他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愿你的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你临到我们的身上一样。我们知道你是丰盛怜悯的主，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这个不是偶然的，乃是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你来做呼召的工作。愿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感觉的工作求主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